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裁军及和平研究所发言人就朴槿惠逆贼面临最坏危机，企图从对我国的挑衅中寻找出路一事，11月3号回答了朝中社记者的提问。发言人指出，随着史无前例的特大型权力腐败事件、朴槿惠崔纯实丑闻事件的曝光和其具体真相的逐渐澄清，朴槿惠逆贼陷入一个再也无法摆脱的困境。问题是，朴槿惠逆贼企图从对我国的政治、军事挑衅中寻找当前危机的出路。每当由于他们的反人民、反民族苛政而面临破产局面的时候，都企图掀起反北对抗和战争骚动来转移世人的视线，这是南朝鲜傀儡集团惯用的手法。最近朴槿惠逆贼面临最坏的危机，在这样一个时候，傀儡集团连日同主子美国面对面的坐下来宣扬北朝鲜的挑衅，并举行各种联合军事演习，调遣载有核弹头导弹的美国战略核潜艇等，这些都并不是偶然的。正如业已所曝光的，朴槿惠逆贼是相信迷信鬼巫婆在小屋子里凭空捏造的什么崩溃时间表、全面断绝北南关系等起灵于极端的反北对抗活动的。从他的处事和四面楚歌的处境上看，就没有任何担保不会轻举妄动。发言人强调，我国军民彻底计算着朴槿惠集团掌权以来无恶不作、疯狂进行反北活动的罪恶，并充满着决心，如果朴槿惠为苟延残喘而竟敢发起挑衅，就要以千百倍的报复来实施坚决果断的惩罚。